第一次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第二天会议12月24号举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继第一天会议第二天也到了大会场平壤体育馆指导了大会。在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的指导下，大会继续进行。大会上各级单位基层党委委员长继续做发言，对自己单位的党务工作中的宝贵成就、经验和教训进行了讨论。他们对在巩固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基层党委，使之成为充满誓死保卫领袖、誓死贯彻党的政策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攻击精神的威力强大的战斗队伍，与党中央委员会院子连结成一条的革命前哨基地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做了分析和总结。他们说，基层党组织狠抓贯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遗训的工作作为党务工作的主线，并提高全体党员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的先锋作用，来发动群众奋起投入了创造新的朝鲜速度、万里马速度的英勇斗争。大会上对当前一些单位的基层党委工作跟不上党的意图和革命发展要求的倾向和缺点做了深层分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就从那些缺点中吸取教训、彻底的加以克服的途径进行了讨论。他们通过自我批评与批评谈到了旨在进一步巩固全党基层党组织，使之成为组织力和执行力坚强的战斗单位，争取各基层党委委员长的思想观点、工作风气和工作态度发生革命转变的对策。各发言者下定决心，要把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推动基层党组织作为一个个在贯彻党的七大决议斗争中打开进攻之路的火力连队的莫大信任和期待铭刻在心，努力尽到贯彻党的政策的直接组织者、宣传者和执行者的责任和作用，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单位，使之成为一个个誓死保卫领袖、誓死贯彻党的政策的前哨基地。大会再继续进行。